为自己的泪沾夕阳上山，先把海涂上喜欢的颜色。下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不变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辉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呢糖尿病所引起的脑血管病，特别是缺血性脑中风，像这个占了 88% 的比例非常多了。而其中最主要的呢就是脑血栓。脑血栓呢就需要我们这个有糖尿病特别有高血压有合并在一块的人，那这是一个非常高危的极高危的人群，那就可以很容易引起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有个早期治疗，那早期治疗也给大家一个时间啊，3小时到6小时之间，只要发生一个症状，一个症状出现，上次给大家讲了30几个症状，包括手啊痉挛呐，或者嘴唇往一块儿，或者下眼皮跳啊，或者是拿东西拿不住啊，说话有大舌头啊，像这些特别小的症状一会儿就好了，那么这些都应该赶快去到医院去，然后进行溶血栓的治疗，会达到非常好的好效果。原因就是在血栓的部位的周围有一个灰色地带，这个地带还没有完全梗死，如果尽早的溶血栓，血一过去，那么它又会恢复。这是一个要注意的。另外呢，这个脑血栓的朋友啊，还应该注意和做到的一些事情，就是脑血栓以后啊，一定要早期康复治疗。因为有很多的学者啊，经过研究都显示，95%的脑血栓患者，他的功能恢复从发病时候就开始，应该，在12周半的时候，就3个月内完成。80%的患者呢，从发病开始，6周内日常生活的能力就能达到最好的程度。功能恢复所需要的时间跟病情严重的程度密切相关，比如有轻的、有重度的、有严重的和极严重的这种病例，那最好达到这个恢复的生活能力的时间分别是 8.5 然后是13、17和20周，在这个时间以后它就不明显的进步了，就是说因为脑血栓所引起的各种功能上的障碍，恢复就很慢了。曾经啊，有人对78个脑血栓的病人发病以后2周、3个月、6个月这样的时间进行了14项日常生活的这个活动功能的评估，结果就显示什么呢，就各种日常生活活动功能的恢复在以后发病3个月内它是恢复的最快的，在后3个月就明显的变慢，就意思是说呢，如果在半年之内前3个月你积极的进行康复治疗，那就恢复的比较好，到了后3个月就差点了，那半年以后呢就基本上恢复的可能性就很少了，所以一定要早期进行，就是你一开始出现这个脑血栓的症状的时候就注意你所影响的哪部分的功能，要练它，要恢复。那当然现在有恢复治疗，有这个康复治疗了，也纳入医保了，所以大家呢如果有这些病的 朋友呢，就应该知道这个事儿，要早期进行康复治疗，不要一切这个功能不恢复，家里人都替他办，一定要协助他，让他慢慢的恢复这样的功能。脑血栓的病人康复后第一年末，大概有60%的人可以达到日常生活自理，20%的人可以在复杂的活动时候需要人帮助一下，15%他需要比较多的帮助。所以就是说，你得了脑血栓，哪怕可能有这个致残，但是你这个康复了，而且尽早的康复了，那这个恢复一般生活的功能呢，还是非常大的。你刚才说的这个比例呢，就占了80%几了，只有5%需要全部的帮忙，就是生活需要全部的照顾。在工作年龄的病人，大概有30%的病后第一年就可以恢复工作。因为现在30多、40多的这个脑血栓的人啊也不少，所以更得要注意这个加强恢复。康复的作用跟疗效已经得到了科学的证明，并且世界各国的学者就公认，经过康复，脑血栓病人的生活质量可以达到高水平。第一个应该想到的就是用现代的康复治疗，然后呢，这个就给这个脑血栓病人生活质量的提高，就提供了特别好的一个前提。还有就是大家要注意的啊，这个脑血管病的病人啊，在这个发病了以后啊，复发不可忽视。有的人以为这次好了就不复发了，其实呢，复发是特别特别应该注意的。有这个调查呢，就说明了大概有1/3的脑血管的病人在5年内可能复发，所以5年内你起码要特别注意对你基础病的治疗。另外呢，对出现症状了以后，一定要到医院去积极的治疗，然后要进行早期的康复。比如这个咱们国内有个医院，对一组脑血管病人经过16年的追访和观察，就发现了40%的病人复发，就是整个这个16年的追访中啊，有40%的人，少一半了，都有复发。在病后1年内复发的占28%，3年内复发的占51%，超过了半数了，就是说3年之内你要更加注意。3到5年复发的呢就占24%，6到10年复发的就占20%，10年到17年占5%，5%。可见呢，脑血管病人复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因为呢你这个1年、3年、3到5年、6到10年、11年到17年都可能复发。还有呢，这组病人啊，因为观察了这么多的病人呢，这组病人发现复发一次的占了84%，两次的占10%，3次的4%，就是说复发的这个几率还是挺大的。特别是刚才我前面讲了，就是1年之内到3年已经有一半要复发，所以在这一个病的时间内要更得注意。然后不同类型的脑血管病呢，它的复发率也有不同。复发最高的是这个蛛网膜下腔出血，当然它是出血性的了，因为脑动脉破裂了以后，在破裂的口有血小板的聚集和纤维素啊，以及血液中的其他有性成分堆积在破裂口，这个破裂口就形成了一个新鲜而且呢你比较坚固的血凝块，然后数天以后呢，纤维蛋白也酶就把它溶解了，然后使着这个血块渐渐的溶解。如果你再有高血压，然后动脉内的压力增高了以后，直接作用就可能再次出血。所以大约在6到11天呢，最容易再出血，这是蛛网膜下腔出血，它的复发率在20%到50%。而且这个蛛网膜下腔出血的复发时间80%。都在第一次发病后的6周，所以就是非常非常近了。因此这个复发呢，脑血栓和脑出血的复发率啊，总的平均起来在15%到30%。所以这个在这个期间，起码在5年之内，有一半的人都有复发，特别在3年之内要这个预防脑血管病的复发。所以一定要很好的控制血压。因为这个脑血管病的病人啊，随访4年，然后高血压控制的良好的，发病率是16%，控制的比较好的32%，控制的不好的55%都复发了。 所以这个血压和血糖要控制在正常范围，还有就是有其他的一些基础病，你比如心脏有病啊，动脉硬化和其他的一些病，那么都应该注意。如果这些都注意了的话呢，就能够很好的让我们脑血管病的病人起码生命和生活的质量提高。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那我们祖先呢两三千年前就已经用它了，就知道它是一个对身体非常好的。那现在对灵芝的研究啊就特别的比较深入了，比如就认为灵芝啊它本身就是一个偏碱性的，而且有多种营养物质的一个营养物质非常丰富的一个生物体。你比如它除了含有很多药理活性生物活性非常强的药理活性非常广泛泛的物质之外，它还有丰富的维生素，像维生素 B1 啊 B2 B6 啊还再有就是维生素 E 啊，还有18种氨基酸，8种我们不身体不能合成的，代氨酸精氨酸缩氨酸这些，那么8种不能合成在灵芝这部生物体里它都有，那么你吃了以后呢非常容易被吸收。再有就是呢它还有14种微量元素，这种微量元素的含量的比例跟我们身体非常接近，所以也非常好吸收。因此呢我们知道啊，这个微量元素的作用在我们身体里非常少，但是它的作用非常大，特别是对新陈代谢，能够促进新陈代谢。那灵芝里呢还含有非常多的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那灵芝多糖还有就是三萜类的化合物灵芝酸只有灵芝里才有。再有就是腺苷和腺苷类的衍生物啊，生物碱、生物总碱，多种的酶类、甾醇类的，那十大类150多种啊，这些成分呢可以有效的调节我们体内的内环境，提高免疫功能，促进新陈代谢，净化血液，稳定血糖血压，然后把这个身体里不要的东西自由基很快的排出去，这样呢就是改善全身的功能，然后延年益寿。灵芝呢可以治胸中结，然后益心气，入心生血，助心冲脉。这就说明了灵芝啊在那么多年前，两三千年前，百年前就已经知道了对我们的心血管有非常好的作用，特别是在降脂方面。降脂方面主要是灵芝酸在起作用，它能够啊这个抑制体内的羊毛甾醇和二氧羊毛甾醇，这是合成胆固醇的前身，抑制它的形成，而使这个胆固醇呢能够在正常水平。另外呢灵芝酸呢它用人细胞做试验，它使这动脉硬化的斑块能够减轻，而且呢它有这个显示了有抗动脉硬化基因的作用。那对于我们有高血压有糖尿病啊，这个血压高啊，还有这个动脉硬化也比较早，也比较来得快，也比较预后不好，那就有非常好的预防的作用。还有就是甚至于呢可以帮助轻度的这个斑块呢能够消除，同时它能够降低坏的胆固醇，像这个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啊，升高抗动脉硬化的高密度脂蛋白，那这对于血栓的形成呢就有非常好的意义了。当然它这个抗血栓的作用啊也是很明显的，比如这个药理试验就证明了灵芝有非常明显的体外抗血栓的形成的作用，抑制血小板的凝集，降低血高凝状态，减少血块的形成和阻塞，而且呢它能够使血小板的聚集率下降，提高纤溶的能力，就是血液中啊纤溶的能力一提高了以后，它这个小的血栓就形不成，就解凝了。比如抗凝的像灵芝多糖啊，灵芝腺苷及腺苷的衍生物啊，还有灵芝纤维素啊，灵芝孢子内酯 A 啊，这些除了能够降胆固醇，而且它可以提高我们身体的含氧量，抗缺氧。另外呢在不断的用灵芝的过程中，灵芝多糖可以很好的去除我们身体里的高分子的垃圾，就是咱们现在经常想的自由基。那么自由基要多了，对我们的核糖核酸、脱氧核糖核酸都有影响，对身体各个器官的生理功能的维护就非常有影响了。那么灵芝呢它可以稳定血压，特别是灵芝酸它使周围 血管紧张性损伤酶的活性下降，下降了以后呢，它是大动脉、中动脉、小动脉、毛细血管的血压都同时的下降，并且维持在正常的范围，可以明显的呢增强啊其他的组织器官里的微循环量，而对器官呢起到保护的作用。所以有高粘的、高凝的，还有就是有这个血小板聚集的、红细胞聚集的这种情况呢，都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改善。那特别是这个磷脂的腺苷，可以这个凝血酶及氯化钙的活性降低，然后抑制血小板的凝集。磷脂酸 F 呢，可以抑制血管的收缩素的分泌。预防中风和心肌梗死。再有就是腺苷以及磷脂酸 F 两个作用于这个可以降低血液的粘稠度或活化血管的弹性，防止和减少血栓的形成。你像这些呢都是磷脂里的有效物质所起到的作用。所以经常用磷脂对于维护我们的心血管的健康，以及对于抗血栓帮助有血栓的病人能够尽快的康复，以及呢新的血栓尽量比较小的形成或者不形成。 今天的平衡养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如果你渴求一滴水，我愿意倾起一片海，如果你要摘一片红叶，我给你整个枫林和云彩。如果你要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春暖花开，只是如他时间，每次怒放都是心中喷发的爱，风儿吹来是我和天空的对白，即使幸福一直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这是我的世界，每次怒放都是心中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